厄斯德拉下第三章，大司祭厄勒雅史布和他的弟兄司祭们动工修建阳门，上了门框，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一直修到莫阿堡，又修到哈纳乃尔堡。在他们旁边有耶利哥人修理，在他们旁边有伊莫尼的儿子扎固尔修建，瑟纳阿的子孙修理鱼门，他们上了门框，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在他们旁边有哈科兹的孙子乌里亚的儿子莫勒摩特修理，在他旁边有莫舍扎贝尔的孙子贝勒格雅的儿子莫舒兰修理，在他旁边有巴阿纳的儿子扎多克修理，在他旁边有特科雅人修理。但是他们中有权势的人在这工程上不肯服从主管人。帕瑟雅的儿子约雅达和贝索德雅的儿子莫熟兰修理新市区的城门，他们上了门框，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靠着他们有基贝红人莫拉提亚和莫洛诺特人亚东，以及基贝红和米兹帕人修理，经费出自河西州长。在他们旁边有金叶工会的会员乌奇尔修理，在他旁边有制药工会的哈纳尼亚修理，他们修理耶路撒冷城墙直至广场。在他们旁边有胡尔的儿子勒法雅修理，他是耶路撒冷办事区的区长。在他旁边有哈鲁马夫的儿子耶达雅对着自己的房子修理，在他旁边有哈沙贝乃雅的儿子哈图士修理，哈林的儿子马尔基亚和帕哈特摩阿布的儿子哈熟布修理下一段直到卢堡。在他们旁边有哈罗赫士的儿子耶路撒冷另一半市区的区长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一起修理，哈农和扎诺亚的居民修理古门。他们修起来安上了门插关和门栓，又修了1000肘长的墙直到粪门。勒加布的儿子贝特格楞区的区长马尔基亚和他的儿子们修理了粪门，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科尔和泽的儿子及米兹帕区的区长沙龙修理了全门，修起来盖了顶，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他又由靠近豫园的史罗亚池修理城墙，直到由达卫城下来的石级前，其后由阿次布克的儿子及贝特祖尔半区的区长乃赫米亚修理，直到达卫林的对面，经人造池直到玉林军营，其后由勒卫人巴尼的儿子勒红修理。在他旁边有科伊拉半区的区长哈沙比亚为自己的地区修理，其后由他们的兄弟赫纳达德的儿子比努伊及科伊拉另一半区的区长修理。在他旁边有耶属雅的儿子厄泽尔及米兹帕的区长修理另一段，即面对军械库上坡的转角，其后由扎拜的儿子 巴鲁克修理另一段，即由转角直到大司祭厄勒雅史布的府门，其后由哈科兹的孙子乌里雅的儿子莫勒摩特修理另一段，即从厄勒雅史布的府门至厄勒雅史布家的尽头，其后由住在耶里哥平原的司祭修理，其后由本雅明和哈熟布对着自己的家修理，其后由阿纳尼亚的孙子马阿瑟雅的儿子阿扎里亚修理自己家旁的一段，其后由赫纳达德的儿子比奴伊修理另一段，即从阿扎里亚家至转角，其后由乌斋的儿子帕拉尔修理转角对面，即上王宫监狱广场上那突出的城堡，其后由帕洛士的儿子裴达雅修理直到水门，再转向东直到突出的城堡前的一段，其后由特科雅人修理从突出的城堡对面直到敖斐尔墙的另一段，自马门以上司祭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理，其后由伊莫尔的儿子扎多克对着自己的房屋修理，其后由舍加尼亚的儿子舍玛雅及东门的守卫修理，其后由舍勒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扎拉福的第六子哈农修理另一段，其后由贝勒格雅的儿子莫熟兰对着自己的住宅修理，其后由今夜公会的马尔基亚修理直到献身者和商人的住宅面对京门直到角堡的一段，由城角堡至阳门中间的一段归金匠和商人修理。桑巴拉特一听说我们重修城垣，就大发愤怒，十分生气，讥讽犹太人，向他们的同僚和撒玛利亚的军队说，这些可怜的犹太人想做什么？他们想要修筑城垣吗？想要献祭吗？想要在一天内完成吗？要从那堆灰土中再立起那些烧过的石头来吗？阿孟人托比亚也在旁说道，让他们修吧，就是上去一只野狗也能推翻他们修的石墙。我们的天主，请听我们是怎样受侮辱，请把这辱骂归到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流亡之地受迫害，不要遮掩他们的恶行，他们的罪孽也不应从你面前抹去，因为他们实在侮辱了修建的人。我们仍继续修建城墙，把整个城墙都连接起来，高度已到一半，因为民众都有心火工作。